日本石川县知事谷本正宪21号在县庭长会议上指责我国旨在巩固自卫国防力量的正当措施，甚至贸然触犯我国最高尊严，说要实际封锁北朝鲜。他还肆意放出野蛮的犯罪妄言，主张大量屠杀朝鲜人民，说要致使北朝鲜国民都饿死。22号他又在记者会上出面，在媒体予以批判的情况下，也不但不对其妄言道歉或反省，反而血口喷人地说有必要打造在北朝鲜内部有体制崩溃的状况。他被地朝敌对意识冲昏头脑，竟然恶意重伤我国最高尊严，公然煽动扼杀朝鲜人民，对他的这妄动，总联和吕志同胞纷纷表示强烈抗议。总联中央和各本部中央团体和事业机构的工作人员22号一起给县知事打电话或发传真，表示谴责他那妄言的犯罪性质和严重性，并要求立即予以道歉。总联石川、福井、富山等县本部委员长23号组织抗议团前往石川县厅，向县知事提交了抗议书。此外，日本各界也对县知事的反人道妄言表示谴责和忧虑。